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在中国啊，什么事儿都讲政治，你看咱们做媒体的得讲政治吧，这个开公司办企业的得讲政治，你甚至连当出家当和尚甚至当牧师都得讲政治，先爱国。你看咱们做过一期温州拆教堂的节目，也是专门有神宣的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个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 不是官方已经说了吗？下一任的这个转世达赖一定是爱国的， 是吧？ 对， 你看特首也必须爱国爱党，这个爱国爱港应该是啊。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新闻里面哈，有一个讲政治的典型，咱们得宣传宣传。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任翔，他是专门负责编这个语文教材的，应该是一位老师了。他呢，在习大大的指示之后，立刻就表示说，北京从明年9月份开始，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当中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但是呢，只是要求诵读，让学生体验这个音韵美，不会有死记硬背的要求。你看，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大一转变？ 但是我不同意你刚才这种说法。 不同意， 我觉得不 是吗？ 不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在习大大的指示下怎么的，但是你如果看这个习近平的访问的话， 他没有指示 ，他只是说，我觉得应该这个语文学校应该多加一些传统文化。他只是说我觉得，他没有说我现在下命令，你们必须明年必须加多少多少多少。 那是说他揣度上意非常厉害，还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 样， 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完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习大大本身没有说错任何事，也没有做错任何事，因为 他可能就随口说了一句， 他就是随口说我喜欢那他总能进去以后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动，谁也不能看，谁也不能摸，他吃个包子那个包子就火了，他吃碗面那面也火了，那怎么办呢？他以后不能再做，他呼喘个空气的话，大家也是拿这个罐儿，然后存一下他喘过的气儿嘛，这不能怪他。 但是这样吗？我觉得他说什么都不是随便说的呀。你像去北师大， 他当然不是随便说，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他在得到这个习大大的指示以后，我觉得他也不是指示，他只是建议。当然，他当然清楚，就是说他提的每一句建议的话，可能会引发下面一些一连串的举动，他应该是有这个反应的。 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是在北师大，他本来是想要去纪念这个教师节啊，他确实也是去这么干的。9月9号，他就去到北师大，在翻看这个教师培养那一部分。然后呢，说着说着呢，就拿到一本教材，他就在那翻，翻着翻着呢，他就开口说话了，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里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好话一说出去了，教育界人士那肯定会揣度， 对， 你看 马上做出了反应。 上海市教委他们一定非常紧张，因为啊他们这个前段时间刚刚进行过教材革新，就说为了减轻孩子这个识字和背诵的压力呢，古诗词已经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退役了，他说这是给孩子减负。但是这个上海现在还没看到有非常大的这个转变，但是北京可能也是在跟皇城脚下有关系的原因吧，立马就赶上那个政治的风潮。我这么理解啊，春雨你怎么觉得？ 但是其实我是在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来探究了一下这个事情合法的这个法理性。 法理性。 对，因为我个人总觉得不能 过程 不能大大说一句话你马上就做这个改变，是不是有一点溜须拍马的意思？但是我查了，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教育法，在第5章里教育教学他写了第38条，说这个教科书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课程标准编写，然后还有一条单独规定了，就是说这个国家机关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虽然说这个习大大这句话他不算直接参与编写吧，但是他某种人、 干涉编写， 对某一种 解读可能就是说他有意思下令了，对吧？ 嗯嗯， 但是按照这个义务法里写的，我又查了一下这个编写教材的这个标准，在咱们教育部发的这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里，它就是按学段划分的， 哦， 就是他把小学和中学的这九年分成了四个阶段。 嗯嗯， 第一阶段是1到2年级，第二阶段是3到4年级， 嗯， 第三阶段是5到6年级，剩下的是7到9年级，也就是中学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他在这个第二部分第7章就明确规定了说，在其实在小学这个阶段啊，你学生需要的就是仅有需要具有独立的阅读能力， 嗯， 能够借助工具书来阅读浅易的文言文， 嗯， 所以他其实没有要求说你要自己能够读懂这么多文言文， 嗯， 而且在这个标准的最后他也写了一个就是推荐的学生的诵读的这个文言文的书目， 嗯， 在1到6年级总共其实只有75篇， 嗯， 虽然他有一句话写了说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这个推荐新的篇目等等，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1到6年级忽然出来100篇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多了一点。 他现在是22篇，就是1年级，嗯 啊，对，但是他 给你翻了2-3倍。嗯， 但他也不是说不是不要求你，咱就是你诵读一下，你感觉一下这个音律的变化， 嗯， 就 OK 了吗？ 嗯， 对， 哎，我这么想哈，你说一个老师或者说他底下的所谓的，他虽然也上升不到政策的制定者哈，但至少也是教材的编写者。 嗯， 你说这个老大都开口了，底下你怎么样都得做点反应吧？你不能说完你底下完全没动静，这好像在中国也不符合。符合这个常情常理， 这个我觉得到这个根本上来说，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政府或者也好，还有国家这个权力机构这个权力传递的这个链条。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习大大每句话都要把它演化成行政命令或者是这种政策指令的话， 嗯， 那完了，那就需要像以前有一个皇帝的这个行起居录， 嗯， 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要 他一定是弦外之音， 必须得写下来，然后受大家的这个揣测和聆听。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认为是习近平他刻意要求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而是下面的人就是说， 嗯， 是你说是讨好也好，你说是逢迎也好， 嗯， 你说是揣测上意也好， 嗯， 就是我要干一点让我的老板高兴的事儿，就是顺着他的话去做呗。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官场的这种理解。 而且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其实他做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这个。 真的吗？你说的这话是， 对，真的 真心的吗？ 他是有一个法律程序的嘛， 嗯， 然后如果他想改这个教材，其实现在他做到，他作为一个编写者其实是有权利改的， 嗯， 但是最后如果这个教材想要用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就我也查阅了一下这个过程啊， 嗯， 这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他作为一个有资质的编写者，他先要立项，并且向教育部门去立项和备案的。 但我觉得习近平无论如何，他不是，你不要把他作为用一个教材编写者的一个， 没有，我是说这个张翔啊，这个任翔 啊，任翔， 嗯，对，任翔他在做完这个表态之后，他其实自己应该清楚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教育部要核准，然后在更高一级的教育部门，也就是国家的教育部门来备案。 嗯， 备案之后，这个教材要编写，编写完成之后要初审。 嗯， 初审完了之后，要在小部分的中小学实验。 嗯， 实验完成之后，最后再经过国家级的这个教材审定委员会来审定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应用。 嗯， 这个过程起码要一就是这个教材被试用过一轮， 嗯， 也就是说有6年的时间。 嗯， 小学是6年级，才能最后再定这个教材是不是可以作为这个正式采用的教材，在全北京市范围内公开使用。 嗯嗯嗯，好，明白你的意思了。总之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跟咱们一样，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说，哎，怎么老大还没怎么有具体的指示呢，你底下的人就开始可能是瞎行动，当然也不知道，说不定人家之前就有这个计划啊，这个教材要怎么改动。算了，这个呢我们就暂时这个先也没什么结论啊，只是我们猜测这个具体的运作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呢，你把习大大说的话再跟官方媒体的这些评论联系起来，你就发现啊，他也没这么简单。你比如说人民日报他的这个评论，他就会说习近平他的这个批评到底批评的是谁，因为他讲的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去中国化嘛。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些官方的一些学者，比如说国防大学的这个教授，他呢就也在网上，在这个解放军报媒体上就开始大呼说咱们应该在国际比较当中培养咱们的文化自信，说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在世界面前挺直腰杆， 但是西方普遍主义的影响呢，就使得这个文化虚无主义啊，使得咱们现在的国内的人呢，言必称希腊，说外国月亮总是比中国圆。 哎，没有没有，习大大也说希腊了。 哎、是吧 习大大这个参观的时候曾经问 血型是吧、 对，问这个血型有什么，然后说这个希腊哲学家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说不定之后这个血型说一样会热起来火起来。 哎，但是我不太同意哈，你说这个现在是不是真的什么言必称这个希腊或者中国的月亮就没有西方的月亮圆，你看现在满大街，你包括咱们每次坐飞机什么的，你看到这些机场里的书店全部都是在卖国学啊、成功学啊、什么历史学啊，几乎你说卖的好的都是这些，这个难道不说明现在的国学你说传统文化这些它没有所谓的衰落，其实还是挺大行其道的吗？ 此国学非彼国学，你不要顶个国学的帽子，什么都在国学的里面， 都不是，就现在不是真国学， 都是成功学、挣钱术、炼金术、对，不是一个讲究国学。包括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说来惭愧，我的母校北大有一个国学大师 梁博士、 国学班呢，这个里面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一般都是我们读不起的。 嗯，多少 钱？比如说北京大学华商总裁国学必修课堂，这个学费是69800块钱。然后这个学习是一年，每个月集中一个周末到北京大学来学习2到4天。那你想每个月2到4天的话，我们算它3天好了，取个中间值，十二个月3天就是36天，36天的学费差不多70000块钱。 什么人去读啊？ 企业招生对象啊，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有丰富管理经验，能在课堂提出自己见解，并和同学产生互动的高级管理人士。 好，这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读一个 老板班 EMBA 之类的。 对，而且是国学老板班，而且这个带国学两字的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北京大学中国国学智慧与领导力高级研修班，然后国学商道总裁高级研修班，还有这个国学精粹与领导智慧高级研修班。我觉得好，你要讲国学，这个讲这个孔子讲有教无类嘛，对不对？你要好推销国学，你大可以每周末你在这个大学讲堂做免费的，向这个全社会开放，你谁爱听，你老板也好， 有吗？百家讲堂 你拉没了也好，对，你哲学系也可以搞嘛，对不对？你拉没的也好，你看大门的也好，你总裁也好，你愿意来你就报名，有名额你就来上就好了。你干嘛非要什么收费？每个月啊，最高的还是9万，还有9万块钱，98000块钱的。一年的这个课， 其实我特别费解这个国学到底是指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笼统了。 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咱们要找一个这个历史学者来专门给咱们解释解释哈。其实你说今天咱们讲的什么古典诗词啊、散文啊，这些只能说它是国学的一部分，它们并不代表国学。但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你说不能说国学它就不热是吧，但是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现象，或者说我们再把它说远一点，在历史上有过哪几次所谓的国学热，那中间又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冷热交叠的一个过程，导致它有冷热交叠的过程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怡教授来跟我们专业的解释解释。好，三里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习大大9月9号在北师大的几句可能是轻描淡写的话呢，之后呢，是在不管是媒体上还是这个教材编写的领域，都是引起了非常多的动作。那我们由此就联想到，到底是把这个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里增加或者去掉，是不是标志着一种国学它是要 变得更加热呢，还是稍微给它降温呢？在历史上又有哪一些的国学兴起或者衰落的一个过程，原因是什么？我们紧接着来听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历史教授，他叫雷怡，来听雷教授为我们具体的解答。雷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国学在历史上有过哪几次的热潮，每一次热起来冷起来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国学本来就是从日本，就是二十世纪初期从日本传进来的一个词，因为从前中国人从来认为儒家的就是一种普天下共同的知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伦理、中国的所有的学问，孔孟之道就是普天下人类应该尊重的一种知识，不是只适应于中国某一个国家的。但实际上从这个十九世纪末到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也只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那么日本正好提出来复兴他们的国学，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有很多留日学生就把国学这个词也带回到中国来了。那么从1922年起，胡适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提出来整理国学。他提出整理国学呢，因为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当时有人认为，就是中国的文化和科学相隔太远，科学不适应中国。那么胡适提出整理国物，他是想强调中国的国学中的某一部分，就是国学中的这种考据啊，对文字啊进行考据，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他是想说，这个科学精神是时和，就说明中国这个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精神。所以中国是应该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和科学和世界文明结果，这是1922年胡适提出来的。胡适一提出来这个，当时1921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胡适一提出来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国学包括整理国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那么一直是批判国学，一直到1950年代到1950年之后还是批评国学。那我们知道共产党这个掌握了之后，在大学里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是把国学啊这类作为封建主义加以批判。到文革中，所有的无论是西学还是中学，就传统的西方的学问，还是国学，通通是属于批判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到1989年的时候，1989年那个风波，后来之后就开了一些会。你看当时的这个教育部的理论战线，觉得高校是重灾区。这时候那些会议就是公开发表的了，叫高教理论战线，就提出来要弘扬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来抵制反对西化。从那就具体的落实，从弘扬爱国主义到具体的研究弘扬传统文化。完了之后就是1993年人民日报开始宣扬国学，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跟着宣扬某国学。而从经过20年，实际上从这个逐渐现在形成了这个国学热。这个国学热当然有我们传统文化本身的这个魅力。我觉得一种东西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它的学问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形成社会这么一种热，这么一种从最高层到学生都在读经读这些啊，包括社会上能够靠讲国学发大财，很多人那还是有一种国学热。而形成这个热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在这里推动，或者是说这个权力的推动是有密切关系的。而这次呢，他宣扬这次形成的国学热呢，我做过一个对比，他的这个论述啊描述啊包括公开的文章啊，我做过一个分析对比。那么和20年代胡适提出来的呢，是不同的。这个胡适就是说提出来这个国学，他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是想说，通过国学我们要发现中国古典文化中有一种科学精神，证明中国文化能够和世界接轨，我们不应该拒绝世界文明。而现在的你看所有的这个论述国学啊，国学的很多文章就是说，通过国学通过传统文化论述，我们中国文化是特殊的，有自己的独特性，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各种文明文化制度是不适应中国的。就是用我们学术的语言来说，现在的国学热和当年胡适的国学提出来国学，它的能指相同，所指相反。你看的都是强调整理国学，注重国学。但胡适是想说，通过这个证明中国文化应该和世界文明是不相矛盾的， 而这个呢，现在呢，通过这个国学传统文化，是想说我们中国文化是有自己特性的。 嗯，为什么会所指相反呢？这中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也就是说，我看了这个现在以很多文章，包括这个主流媒体一些领导人也说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来。如果说在从前更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呢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了传统。 嗯 嗯，因为这是那个那几篇讨论，就是1989风波之后他讨论的，那些文章啊，包括报纸上《光明日报》啊，《高调理论战线》呀，他谈得很明确，说之所以会有这种风波，就在于受西方的影响太大。那么抵制西方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那么还应该强调我们民族的文化。 嗯，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还是被意识形态所控制，就是被执政党的这个价值导向所控制。能不能让就社会的普罗大众、小老百姓可以体会所谓的文化真意，这个真的是不好说，是不是？因为现在营造的这个气氛似乎是政治先行。 对呀、啊，你看，因为从1949年之后一直到这个文革，当时比如说研究学大学里面一些教授在研究国学的都受到批判，甚至迫害。 嗯， 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受到迫害。就要思想改造，说这是封建主义的啊、什么什么都受到迫害。所以在中国这个国学始终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为什么20世纪初当时一批留日学生要把国学提出国学要介绍到中国来呢？因为当时就是觉得那个清朝是满族人统治，它不是中华，我们强调国学是为了强调汉族所谓的中原文明、华夏文明。就是那批留学生都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他们强调国学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反对满清当时讲。胡适强调国学是为了说这个适应国学证明里面的某些东西，中国文化中某些东西是可以和世界文明接轨的，并不是互相冲突的。而现在强调国学，我觉得要把一种作为学问的国学和作为这个国学热要有一定程度的区分。 好，总结起来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国学热跟学术上的国学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呢，历史上几次浪潮，1920年代胡适提出的这个国学，跟我们现在由执政党领起的这样一个国学的风潮，它的这个宗旨和目的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跟西方文明接轨，另外一个是说我自己的事儿你别来管，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是不是？ 这个那个时候胡适那个时候还讲的是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对， 就是他你可以拿来一些西方的一些科学啊、技术啊这些东西，但是你的内心深处，你的这个负责这个维护这个社会规范和道德体系的，还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学这个中国的哲学，中国人中道德伦理。但是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管你是这个道德方面也好，伦理方面也好，社会规范也好，民主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都是要走中国有自己中国 特 色 的。 对，且不管它是什么国学也好，是儒家那一套也好，还是新的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套也好，总之就是中国自己的，不是外国的。 就是你看现在的，其实一切的内政外交，你会发现都是中国所谓强调自主性，所谓的这个自信程度，它都是一脉相承的。你如果光就我们媒体，我们就是三立花新闻讨论的这些题目，你都能发现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烙印和趋势的。你像高考这个讨论过吧，英语的这个分数，你要把它这个分值给降低了，就说明对于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化，咱不用那么抬举。什么境外的剧啊，境外的电影，咱先给它挡一挡。要把这个什么明年以后就没那么方便在网站上接受到西方的这些剧里面的，甚至是有些价值观的渗透。当然有人觉得这完全是利益的考量，但是你不能去否认我们可以有这方面的联想。那你包括之前还有媒体人说不能给境外的媒体撰稿，你看这也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不是已经很自信了吗？就为什么这么抗拒，有点害怕跟外界的接触，生怕一接触好像外面的世界就会把你给吃了。其实会这样吗？ 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给腐蚀了带跑了教坏了。 春雨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啊，他这个去中国化包括国学，你单单讲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的他是在想宣扬儒家那个就是礼仪廉耻等等，就是讲究一个对统治者的顺从。其实你像儒家从宋明理学开始就是被这个政府这个层面用来，就是不管是他的这个政治体制也好呀，或者是民众的这种官员的选拔制度也好啊，都是为了维护一个维稳嘛，求稳的一个功效嘛。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国学的精粹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独立性啊，或者是民族的精神这种建立。但是你要是真的考量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来比较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个地方，这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扎根很深的地方。香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因为香港在有一段时间港英政府给他做的这个教育是既去中国化又去西方化，让这个香港有点无所适从。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在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道德层面，其实他在国学这方面保存的还是很好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经历了这个陈水扁去中国化的这个教育改革，但是台湾整个社会你不得不说它是一个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学来说，它是一个保存的非常有典范、非常具有示范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最早其实去中国化这个词儿是日本和韩国提出来的。因为当时这个日本和韩国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太深，所以他们想要去中国化是为了彰显这个，就是刚才讨论到这个民族的自信了，他们要彰显自己民族的自信性。但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挺有自信的，为什么要害怕这个开放呢？对吧？这有点像说句，就是说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有点像清末的时候那种闭关锁国被强迫开放的那种感觉。 这其实恰恰是说明你还没那么自信，你甚至有点自卑，你才会那么担心跟外面接触就怎么着了。不过说来说去，这个去中国化哈，刚才春雨讲了一些历史，它其实说白了是一个政治术语。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文化的层面，你说多读点古诗词，多背点古代散文，当然是好的。 对， 我有时候觉得咱们这一代老是自嘲说没文化真可怕，其实它就是没文化。你说胡适那一代学贯中西，而且他们这个教育小的时候上的那些学背的那些古文，它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美文教育，就让你先知道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文章它是叫美的，它是进行一种审美的教育。但现在你看小的时候几岁，香港都有那种什么弟子规啊、什么三字经班，几岁就让你背诵，而且他用普通话来教，我也去看过那些教的老师吧，本身普通话就非常糟糕，你根本不能感受他的语言的美感。你几岁你也不能理解他中间这个人伦社会当中的一些社会关系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就是你包括念唐诗宋词，我都不知道在香港教育的话哈，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是领会这个真谛。但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没咋学好，可是呢咱们身边有一些朋友这个底子就非常扎实， 童子功的， 对，现在都出口成章。你看说几句古诗我都没听过，然后就一下子被护住了。好，等一下我们来请一位这个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一位老师，他叫贺志勇，其实是圆圆是也是你的发小还是什么？ 不是同学，我们俩是在北大的时候就是同学，研究生同学，然后在香港读博士也是同学， 就是他的这个童子功 的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他居然是接受过私塾教育。 这个很罕见， 很有趣哈。我们再休息休息，等会儿听听这个接受过私塾教育的是怎么个受教育法。那现在这个人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我也非常好奇啊，怎么样个出口成章法。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可以说是北大才子吧。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梁媛媛博士的同学， 不要加我的前缀，直接说人家就好了。 他确实当年的这个，你说可以，唐诗宋词基本上是脱口而出的。 这么一个这个，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表现很让人印象深刻。 采访他之前，先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就是我们有时候一块儿大家出去爬山啊、玩啊，或者干嘛的，就是他会走着走着会突然就出来一句诗或者词，而且那种感觉不是说不是像有人在故意在炫耀自己懂得多， 非常自然是吧？ 他是很自然，而且跟当时的场景是非常贴切的， 真的 对。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流露让我非常羡慕，但是悔之已晚。 对，他说他是从小就开始有这种熏陶哈。来听听他讲他小的时候的经历。 其实我们学古诗词的那个开始大概应该3岁就开始了吧。其实古诗词本身的话呢，就是说呢，应该是很早的就早的给他启蒙了那样的。我觉得其实他对于建立那个小孩子将来长久的一种这个审美和文化的认同是非常有帮助意义的，而且是我觉得是一种很高雅的一种其实生活方式吧，那样的就是说那种诗意的生活方式让建立一种基础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负担，那就说明他们对生活是理解错误了。他们觉得学习是某些东西应该有更早的 priority， 把这个背古诗词看作是一种负担。我说明他自己是本身的这种生活理解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 嗯，你以前是怎么学的呢？你小的时候不会觉得是负担吗？那么多字不认识，而且还挺拗口的。 可能我小的时候我也记不清楚了哈，那样的。 嗯， 但是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从我很早我开始开蒙，就是3岁，然后我爷爷就开始会让我们记一些东西了，从一种很简单什么举头望明月中开始，就很简单很简单的是什么白日依山尽。我觉得他就是先让我们先背下来吧，先多多的背下来，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再慢慢的讲解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含义啊那样。而且主要是他会让我们去体会吧，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去对一些对子那样，去体会一下这种古诗词里面已经有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和味道那样的。 嗯， 所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有一段时间是生活在农村，那么在某些的画面的时候的话呢，我爷爷就会讲，哦，你看这个是不是有这样一句什么水田脉脉水田飞白鹭啊，因为我们那边确实有水田和白鹭，他会讲你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样的啊。那我就会慢慢去体会一下，哎，确实这个诗意跟这个画面怎么样去连呢、啊、然后比方说那个什么墟里上孤烟这种东西，你当时背下来的话你确实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你碰到了我们那时候正好有某种生活场景的时候，就会让我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那可能说的更虚一点啊，就是小的时候受到的这种启蒙教育对你之后的生活、你觉得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些烙印吗？能够打上很明显的烙印吗？ 非常明显的烙印，它就会让我就想到讲处之这种事的话呢，你就会想到农村的某种生活，就我们会就是对这些土地啊，对我们所生养过我们土地非常有情感。 嗯， 这种情感的话呢，不是仅仅就是说靠什么爱国主义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可以渲染出来的，它会让我我的根，我的文化的根就在那里，无论我到哪里我总觉得还是很对那个土地我是非常有这种情感存在的那样的啊。 那可不可以再讲讲这个私塾经历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爷爷他本身在解放以前就开始教私塾，到我们之后的话呢，他会把这种方法再应用到我们家族的这些小孩当中啊，会让我们去学习这样的一些古典文化的东西那样的。 嗯，几年呢？上了几年私塾呢？多大的时候开始上？ 大概3岁一直上到了5岁吧，5岁就开始上小学了那样的。 哦，就是没有经历其他小朋友幼儿园的阶段，就是接受 幼儿园。也有幼儿园阶段，有幼儿园阶段，但是呢，就是在幼儿园的话，我们那时候幼儿园太简单，你也知道，就是在我们80年代初期那种幼儿园，简直就是太简陋的那种东西。 嗯， 所以我爷爷他大部分还是自己家里教的比较多一些。 嗯，自己在家里教什么呢？ 主要还是那个唐诗， 教唐诗。 对，因为太小的小孩的话，你记一些太难的古文也很难。但是呢，很多简朗朗上口啊，因为唐诗跟宋词有个好处，就是它就是朗朗上口，所以都是教一些简单的朗朗上口的东西。 嗯，他怎么个教法呢？现在还有印象吗？ 印象不是太深刻了，但是应该是让我们背诵吧，应该是让我们背诵这样。 嗯，但是你这么小的时候背诵出来的唐诗宋词，你长大之后还能记得呀？ 哦，就是因为从小背的时候，所以记得非常清楚。我想我现在对于古诗的记忆力应该超过很多年轻人的记忆力吧。就是小时候的基础打得太牢了。因为他那种机械式的背诵之后，因为到了一定的，就是到了一定变数重复之后呢，很难再忘记了那样的。嗯。<笑> 就是你根本不会有那种美好的诗意的联想，我觉得其实还挺悲哀的。 对，而且现在对于这个课本里加这个古诗词，一个峥嵘的焦点就在于，其实学生对这个东西是不感兴趣的，而小学的那个要求，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培养他这个兴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家庭教育可能他在承担培养兴趣方面，说不定他起到的作用还大一些。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刚才也说到私塾教育，其实你看以前中国的那个私塾教育，它是人本教育，而现在中国做的这种教育模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那种理性和科学的教育来做的。所以人本教育基本上就是教书先生或者私塾老师的这个本身，他的这种道德行为规范啊，或者他对这个这些诗词文本的一个解读，就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学生个人。但是相对而言，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第一是这个私塾里的学生可能当时规模也比较小，从 现在出学出国留学的这个学生年龄是越来越小，以后可能都得出国读小学， 已经 出去生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对， 出去生在外边了。 但是我感觉吧，就是你除了这个，你说人文这方面的是缺失的，你说咱们的古典文化确实，咱们这一代我都觉得没打牢。但现在你说西方文化又所谓的渗透力这么强哈，我不知道下一代会不会情况更加的糟糕。香港其实就这样，香港的他这个有人说英文也没学好，但是中文学得更差，就是四不像，什么都没有打好基础。但是呢，我就观察哈，除了这个人文教育本身有缺失之外，你说跟自然其实也没有什么接触，就刚才贺老师讲的那些场景，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 田园风光。 对啊，我就包括就前段日子去了那个芬兰，我就发现跟他们差距太大了。人家是直接森林里面一走进去，哪种蘑菇有毒，哪种蘑菇好吃，哪种叶子是干嘛用的，我的天哪，我说这是老师教过的吗？他说没有啊，我们老师他也不会专门教这个，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非常珍视我们这个环境。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发达国家和这个教育的奢侈品哈，我们最后一部分，哎，再来聊聊这方面的东西。好，欢迎回到三地华新闻。刚才春雨但是了一下， 对，但是了半天。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帖子，说德国的小学生他们在接受小学教育的时候，就是教师领着你去大自然里，说，哎，就是你刚才讲的，哎，钓鱼应该怎么钓啊？ 体验式的， 对，体验式的教育。在以前中国小学时候那个私塾教育吧，你想，你这个诗文里，它其实不光包含文字的美，它还包你像《三字经》啊，《弟子规》啊等等，千字文，它还包括这个道德教育的一个规范，然后你还可以去想象自然的美，你还能看到那个大自然。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们中国传统那种私塾教育，它包括了很多各种方面的，社会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然后行为规范方面的，然后对自然的认知啊等等。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说只有古典文学你才能找到这种教育的影子，你现代文学就没有了吗？就说现代的其他的课本里面，我上自然课我不是也可以受到这样的教育吗？ 你已经很久没有上自然课了，你在自然课上受了什么教育？ 没有，我想说问题在于自然课，因为它不考试，所以我可能上课我不怎么听， 所以 你知道吧？ 这就是个问题，就是所有中国的教育现在都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 对呀、你说 我 们高中的时候还上一门劳动技术课呢，你知道给我们上劳动技术课的什么老师吗？是音乐课的老师，他就给我们教怎么养猪，怎么种菜，怎么养花，这是发了一本教材的。但是因为那个课他连那个会考他也没有，然后每次他在讲养猪的时候，我们在底下笑他，然后根本没有人在听，你知道吗？ 你们请问你们学校里有没有一卷活猪供你们哪怕参观一下？别说养了， 哎，但是很多同学真的是农村来的、我们在县城里面，其实你说郊区有些亲戚也是养猪的，我们是见过的。虽然你也可以说五谷不分，但是养猪啊、养牛啊，我们这些都是小时候见过的。 猪羊还是分得清 的，对，猪羊分得清，猪牛羊分得清。哎，对，你说， 而且很多就是很多国外的学校，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做的是体验式的教育。在中国，你想，比如说国外的学校讲到什么东西，他们真的会去参观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找人来给你讲，到农场里去看，哎，这个猪是怎么养的。但是在中国，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纸上谈兵。尤其是我觉得有一门课特别搞笑，叫思想道德教育。你小时候不知道上没上过？我觉得那门课就是在小学这个阶段，你真的是完全可以用什么《弟子规》啊这种课来取代，对，因为他教的东西是一样的。 现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些那种所谓的私塾， 确实 私人的学校，这是把一群 郑渊洁什么的，我知道， 弄到山就是 山沟 里、农村里，的确是跟大自然结合的非常好的。然后每天呢，就是让他们背这些四书五经、三字经什么的。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学数学，不学英语。不学其他任何东西， 这也不行吧？ 就完全复古了。我觉得这也是走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那种高中，或者是很多很好的传统的私立学校。他们是既学现代当代的这些东西，然后又会学那个很传统的希腊的那些文字呀、文学等等，就是他们把古典和现代结合在一起了。其实中国也应该探索这么一种模式，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就是公立教育体制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一些很高端的那种私立学校，我们之前也谈过天价小学等等这种情况，他们才存在这样，就是既给你古典教育，又给你这个中西都用，然后又以这个什么以中为本，以西为体等等来做这些事情。 你看这个在教育资源方面哈，你说如果要飞到去那么高贵的私立学校才能够受到这种传统的比较高质量的，这个太悲哀了。但是我就看现在的一些新闻吧，就是你看这教材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以政治为导向的，这可能我们这个教材里面也有，可是呢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教着教着它给你教偏了，就是你学到东西它不是原来的这个文本的应有之意。这还回到一个就是叫 做一个专业精神，就一个职业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部门他应该是由一个专业的人员去管理去制定的。就是像你刚才你说的会偏，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这个制定政策者作为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指导的这个方向，但这个人未必他是专业。比如说习大大，他虽然出发点是好，但他不是搞教育的，他也不是编课本的，他就这样一说，然后但是下面那些做专业的人呢就跟着就 就跑了，他不应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说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听专业领域的人的这个建议。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光是小学的教材吧，我觉得在咱们国内大学，尤其是大学里，这个行政化是一直存在的，这个行政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这个科学研究啊，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这个方向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有这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把这个政治 系统分开，对这么一个时代到来，可能就是中国这个教育体制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对哈，现在我们仅仅是看到了北京，他们是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调整，但是上海肯定是这两天非常的纠结该怎么办呢，该不该追随北京的脚步啊，该不该这个好好的理解一下习大大的上意，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体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春雨， 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